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27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《世世代代永远弘扬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战胜业绩》。